我不能笑得太快，我笑得太快，研究那个。这样讲呢？ Thank you. 救了出来就救了出来。我刚下部队的时候是在龟山的249师，我待的那个连因为有去新庄博士的家救灾，看到瓦砾堆很多，连形状都已经没有的尸，被压成粉红色肉块的尸体。去救灾看到很多尸体，所以他们对尸体已经没有再有任何的感情。然后慈济那个时候给他们很多好吃的东西吃。救灾的弟兄中午都可以去幼稚园睡午觉，过得非常的爽。据说在林口桃园那边被派遣去灾区救灾的那些士兵，他们救到了什么尸体？那天晚上就会梦到那些亡灵在凝视着他们。在窗户、在阳台的都还看得到，都还可以救。真正可怕是那些困在瓦砾堆里头，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十几天，连自己的小便都没得喝的，缺乏盐分，缺乏各种日常必需养分。前线指挥所，马上就移动出来一个前线指挥所，它是由台北市七星狮子会会长及全体师友赠送的一个帐篷。这个时候云梯车已经救起了阳台的一个受灾户，消防队的队旗也带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些支架。有黑色的搜救犬呢，吠了好几声，汪汪汪汪。突然有一种看到全员集合的感觉。现在黄色的搜救犬也发现了，黄色的搜救犬也看到了，也叫了几声。赶快用破坏用具。 七弟。2006年导演联盟，他们人手一支的瓦斯汽笛。还有布手套可以拿的，还有手套可以拿拉兵哥，可见是比较中鸟的，看展比较看展。自从兵役改为一年以后，已经部队里面已经彻底没有老鸟菜鸟之分，然后接下来就已经变成了募兵制。2015年就快到了。这时候开来了一台救护车，这时候警察又弄了一个，做了一个新的站嘛，123，动作非常整齐划一。这个是市政府消防局的帐篷，指挥帐篷。现在消防局又竖了另外一个帐篷，这个都是临时指挥所。这个可以学起来。搜救所它有分轻伤，绿色的牌子是轻伤，黄色的牌子写的危险，然后红色的牌子写极危险，然后还有一台是殡葬管理处的殡葬处，表示一个帐篷，一个简便帐篷，还有个布围起来，那个是殡葬处。因为已经有死者演习至今，已经有死者出来。 对于大家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 殡葬啊，拜拜，已经有死人了。瓦斯漏气，俊壮云，还有岩泉。还多岩泉，远方的公寓大楼冒起了熊熊的黑烟。 暂时炸弧线不会从动物园发车。不只是近的两处，一个是公寓建筑，然后一个是变电所，然后隔一条景美溪，万方的某一栋公寓住宅的屋顶。三个现场多点是这个火灾抢救都已经扑灭，连泡沫喷水车都出动了，消防弟兄已经迅速的把这些水管先收起来。把水管收起来的时候，必须要先把